我在寻找我自己的坐标，向着幸福奔跑。我相信有时孤独胜过喧嚣，我相信炫耀不如沉默低调，我相信你也相信爱是多么重要。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你没有听到。 当夜雨消失，在耳边轻轻敲下，因为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我是吴哲彤，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整夜。 夜歌，我是吴彤彤。听夜歌不寂寞，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我是吴彤彤。我喜欢鱼在清水里游来游去的样子，让我感觉很灵动自由。可我这样养过，却害死了好几条鱼。再回想多年前，我也曾这样养过好几段感情，也都很快就死了。难道感情的水要浑一些才好养吗？送给你今夜的第一首夜歌，如果你现在很冷，请用这首歌曲安慰一下自己，它就叫今晚抱紧我。 感谢爱情这仰起了头，牵手的理由，原来只需要彼此的心感动。简简单单，我们就能将幸福紧握。喜欢在你肩膀这过去和以后，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给我，那我一定给你我的所有。 Hold me tight 小心守着你给我的爱。 Love you， 我是一个餐厅服务员，一般晚上下班的挺晚的，但是为了尽好当服务员，尽好自己的职责，困了也不能睡。过年了，餐饮这个行业也比较忙，一般都是回不了家的，也比较想家那些，但是在这里就祝老家的爸爸妈妈他们身体健康，送他们一首歌。 实你很幸运，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里了。今夜，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这里是夜歌。 来自于郑秀文的《快乐不快乐》。 我不想这么问你，我想让你装糊涂。算了，先不说这些了。我养了一条狗，它叫帅帅，我差点把它送走，它太可爱又太可恨了。本来都已经送走了，夜里却睡不着，又把它取了回来。往往这是最难离舍的，人是这样，狗已然，它很威风的。来，听一首歌，就叫《王者归来》。 童话故事里，王子公主多美啊！无论世界变化，永远在一起。可不是所有故事的结局。 春天秋天，我就 住在这里，没有人来，没有人回去。春天、秋天，独自在美丽，你不在意，谁来谁又去、 啊。来自于曹芳的《春花秋开》，春花能冬开吗？突然想起了山楂花，山楂花好看吗？我根本说不上山楂花是什么颜色，可有朋友向我介绍了一本小说，那天我居然问他，你那一年给我叠的是山楂花吗？他没有回我短信，我想他当时应该正嚼着山楂片逗他的小孩呢。好，休息片刻就回来。 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

To hell with my pride, let it fall like rain from my eyes. Tonight I wanna cry. Would it help if I turned this sad song on? All by myself.You'll hit me hard now that you're gone. Or maybe unfold some old yellow lost love letters. It's gonna hurt bad before it gets better. But I'll never get over you by hiding this way. Just drunk enough to let go of my pain. To hell with my pride, let it fall like rain from my eyes. Tonight I won't. Just drunk enough to let go of my pain. To hell with this pride, let it fall like rain from my eyes. Tonight I wanna cry.人 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时间去和你爱的人相互了解，多给他一些时间吧，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 到底要多少思念， 这里是夜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 想念你，天心越来越冷的爱里，我快不能呼吸。让火车来这一口氧气，氧气就是你，我好孤寂，我想要你。真越来越深的海里，我开始想念你。快不能呼吸，让火车来这一口氧气，氧气就是你，我好孤寂，我想要你。如果你爱我， 范晓萱的氧气，把车窗摇下来一点，别太冷就好，千万不要没了氧气。很多朋友在午夜里会显得有些悲凉，其实不好，自怜比自恋更让人受不了。别以为你在漆黑的角落里伤心失意发脾气就有人同情你，你又不是可怜的流浪猫，也不是老鼠和蟑螂，我们应该是午夜的精灵，应该很温暖地靠在一起。我是吴卓彤，这里是夜歌，我们明日再见。 我给你的爱写在心愿，真是买了你甩不掉你呀。 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一群上霜，我跌下头闻见一阵芬芳，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当我往后的时光，你叹又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你的如何回忆我，在这烧火时沉默。如果当时我